说这么多年你还没找到让你心动的男人，我说去他妈的，爱情都是过眼云烟的东西。你可知道你的名字解释了我的一生，碎了满天的往事如烟，与世无争。当你装满行李名字解释了我的一生，碎了满天的往事与世无争。当你装满行李回到故乡，我的余生再也没有北方。 FM 九八二 ，AM 九二七，双频收听 ，App 多平台直播互动，素人歌者大 PK， 原创音乐全推荐，欢迎来到全新广播音乐真人秀《挑战新歌声》，天生好嗓，魅力开唱。 在我们活力酒吧的直播平台上，好像已经有朋友认出了今天做客挑战新歌声的嘉宾，他的名字叫做陈敏，让我们掌声欢迎一下陈敏吧。 欢迎欢迎。 大家好，我是陈敏，是一位创作歌手。 嗯，介绍的超级简单哈，但是大大的名号可以在之后让杨帅小心心的介绍一下你自己，你自己不好意思 啊？什么？ 让自己不好意思，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吧。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正在为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下午好，我是静瑜。 下午好，我是杨帅。 嗯，今天做客挑战新歌声的音乐爱好者是新女性主义独立音乐人陈敏，她自己特别的谦虚，不好意思介绍。来，时间交给杨帅。 好。我们今天的嘉宾陈敏啊，可以说是自幼就受这个古典音乐的熏陶，然后18岁的时候考入了这个四川音乐学院，是一所很有名的音乐院校，所以算是科班出身的了。然后毕业之后呢，就来到了北京，在原创的乐队担任这个主唱还有键盘手，涉猎的音乐领域其实很广了，包括爵士啊、电子啊、流行啊，还有摇滚等等等等。 这么听别人介绍自己是不是特别不适应？ 我就看他刚刚表情特别诧异，这是我吗？ 对，这谁写的？是我写的吗？ 其实可以用一个比较轻松的方式哈，让大家很快速的认识一下你。 对，我就是一个写歌的。 好吧，就是一个写歌唱歌的。 对，就是什么歌都写。 一个人。 写非常音乐的陈敏今天做客挑战新歌声，一开始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在北京地区的朋友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除此之外，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 是的，大家可以打开你手机里的唱吧 APP， 找到右下角的发现，然后点击直播板块，就可以看到每天都在热门上的活力982的直播间了。 来，先来点一波名，清新波爱光、拆台大王、六爷还有轩轩、六四都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哈。一开始在我们还没有跟大家打招呼之前，他们已经 聊起来了， 掀起了热烈的讨论。 是， 然后呢，大家就说：“哎，我问我的大帽子呢？我今天有洗头，为什么要戴大帽子？” 所以看静宇有没有洗头，就是看有没有帽子， 不要拆穿哈。当然呢，除了可以通过唱吧的活力982的直播平台可以看到我们之外，也可以打开微信公众账号搜索982魔力工厂，这也就是我们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跟我们一起实时互动了。不管之前有没有人听过陈敏的演唱哈，希望今天通过我们短短的40分钟的节目时间，让大家可以了解一个全方位的陈敏。刚刚也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了，说我就是一个写歌的，也是一个唱歌的。那今天带来的也是自己的原创作品， 没错。 是，对于我们节目来讲，一开始需要先亮个嗓，让大家认识一下，哎，什么歌路？ 通过音乐来认识一下。 对，写歌风格怎么样？唱的怎么样？ 是的。 今天准备的第一首歌。 这首歌叫《北京 City》，正好是晚高峰的时间。 嗯嗯， 对， 晚高峰的时间，北京 City。好，那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先声夺人》，让陈敏给我们带来他的原创作品。 我只想唱歌给你听， 我唱给你听。 我把我唱给你听，只想唱这首歌给你听。 先声夺人，唱给你听。 先声夺人唱给你听，欢迎来到挑战新歌声的先声夺人板块。今天的嘉宾是我们的创作才女陈敏，她还没开唱，这个清新 boy 就在我们的直播间里说陈敏好美啊。 对，因为刚刚在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上又切换一下陈敏的映照给大家看，确实拍得很有风格特点，有那种绝世名伶的感觉。 对， 但不知道她这首北京 city 是一样什么样的歌曲哈，我们先来听一听看吧，然后再来跟陈敏聊一聊她的创作故事。准备好了吗？我们随时可以开始。 太久了，像是第一次相逢，翻扬起的雪中，心动的邂逅，在古老的街口，抹去了所有，在这早冷的深秋，朝阳北的风把最后的温度由西吹到东，还念着那一个人，在远远的看着坐着爱热闹，像晚高峰的车灯，就一点一点亮起来，只为看一次日落，直到每张脸孔挂满了倦容，消失在地铁口，抹去了所有，为何心还是沉重，动三环的梦细爆了烟火，找最初的感动，还念着那一个人，在远远的看着坐着爱若难，像晚高峰的车灯，就一点一点亮起来， 报告报告，我被圈粉了。 你要怎样表达一下你的爱意 啊？我觉得刚这首歌是挑战新歌声的主题曲。为什么？第一呢，他说北京嘛，我们就在北京。然后第二呢，他说晚高峰，然后 晚高峰的车灯慢慢的亮 起，对，然后开场还说了是那个秋季，我觉得很适合在秋天在傍晚听着北京青年广播为大家带来的挑战新歌声。 我也非常的喜欢这首歌曲啊，包括在我们的活力酒吧的直播平台上，大家也是发来了很多的留言，还有666。那我们就一起先把陈敏请回我们的访谈区，跟大家一起聊聊这首歌的故事，进入今天的 魔音秀。 除了好听的还有好看的， 除了好看的还有来闹的， 满满音乐活力尽在 FM982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 挑战新歌声魔音手，刚刚有听到的是今天做客挑战新歌声的新女性主义独立音乐人陈敏带来自己的原创作品，叫做北京 City。 因为之前的时候苏醒也写过一首歌叫做北京， 对， 他中间加了一些说唱的部分，讲的是自己在北京这个城市打拼，然后呢在娱乐界当中遇到了一些人和事，加入自己的一些看法。但陈敏的这首歌曲呢其实没有那么的紧张， 也没有说是有我自己太多的印记，其实也不是说我自己 就类似群像那种感觉， 对，是一个群像， 对，群像。哎呀，这个词用的极好， 我是不是很专业？ 超迷弟的 是吧？ 是清新 boy 刚刚有说哈，哎，刚刚是陈敏在偷偷的看歌词吗？ 不好意思被发现了， 有，就是自己写的歌都不太记歌词， 作品太多了， 真会有这样的，就是经常的时候张口要跟大家打招呼，哎，这里是哪个台？忘记。声音特别的流行，特别的现代感，这是光拆台大王跟你说的哈。还有大家说，哎，这个感觉东斯大斯的那个，就刚刚那首歌结尾，有点像我们节目标志性东斯大斯的一个电乐的感觉。大家都非常喜欢这个歌。还有跟我们节目表白的说，这个直播方式挺好的，从来都是用耳朵的方式在听收音机，现在也可以看到，还是挺新鲜的。 是的， 同样大家可以听，如果觉得哎挺好听的，因为下班的路上大家想放放松嘛，辛苦了一天了，听听音乐，可能更多的都是听 CD。但是在听我们台的话，就是听真人现场版的演唱。 对对对。 但是在晚高峰，真的把这首歌曲唱给晚高峰行进的人们，心里有没有什么状态不一样？ 我觉得是他们会更有那个身临其境的感觉嘛，正好是在。 特别的应景， 对对对对，就在回家的过程中，然后听到这样的歌，对，正好唱的他们现在所发生的事情，我觉得还是挺有感觉的。 开着十分钟也不动的车，默默的流下了两行热泪， 很有爱的。 对， 是要特别介绍给大家的是陈敏的这一首《北京 City》，还获得了泰和音乐和音量 T 榜第五期的冠军。 嗯，对对， 也是一首非常棒的歌曲。当时是怎样的情景下写的这首歌？也是晚高峰堵在路上的时候，觉得我要记录一下。 晚高峰这个就是经常发生的事情了，就已经是不用再去经历，就已经会，对对对，就那深刻的记在脑子里。但是最重要的是写这首歌的时候我不在北京，我离开了北京，就是我比如说一到雾霾有点严重的时候，我就可能会去南方生活一段时间，然后就在那个时候我就人就是有的 莫名的怀念， 有点想北京，又觉得真的是那种很秋天的那种金黄灿烂红色的树叶，包括那种那个风，是秋天的风还没有那么凛冽，还没有，对，还没有那么烈， 对，很舒服， 对对对，就是会有的时候会想到北京的蓝天和南方的蓝天是完全是两种概念， 我们是有那种秋高气爽天高云淡的感觉， 没错，没错， 是， 但就是需要一阵风把那个雾霾吹掉，就特别的美。但是就不管了。另外，就我们在南方的时候就会看，我在南方的时候会想到北京的一些美好的情景，对，就会有一些抒发的情感就在里面。 那是所有创作的歌曲都是这一类型的，还是基本上有跳痛比较大的一些？ 很大，就是我，我觉得音乐类型对于我来说不是那么重要，就因为我会大概都会一点点吧，所以其实最主要的还是情感的贯穿。 看哪种风格最适合这首歌的表达， 对 对，因为其实可以看出陈敏生活的不是这种朝九晚五很规律型，像我们永远不能离开北京的这种生活，可能哎觉得空气不好，天气不好，飞到南方去生活一段时间，而且他之前也有非常丰富的在海外的游历生活，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对，是在美国生活了半年的时间，总之来说就是体验到不同的那个文化的冲击，还有就是之前在国内对国外的想象和真的到了那个地方 是有差别的， 是差别很大的。 想象是怎样的？ 想象你觉得可能会很自由啊， 高大上， 对对对，对对对，就各种 沙滩 然而很寂寞，真是好山好水好寂寞 好山好水好寂寞，真的好多从国外回来的朋友都跟我分享过这样一句话。但其实你也把自己游历的经历，包括对于美国在这里生活的一个感悟，写成了一首歌曲，对，叫《 唐着阳光》。 是，跟他们分享一下这首歌吗？ 这首歌，对，这首歌其实有写到特别多关于他们的社会现状，特别是中产阶级的生活现状，他们的 用他们自己话说叫 boring life， 就是你能够一眼看到三十年后的自己， 完全知道自己的生活印记、啊、 对，每年什么时候要过什么节，要买火鸡，要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就是感恩节，对，又要去 shopping， 然后就所有到圣诞节又要去旅游，就每年都是这样。然后你我们有时候会想说，哎，真的很羡慕啊，还挺不错的。但是你真的 在那个 深入到那个生活中去，你又还是会觉得没有太多的惊喜。 感觉你 是生活需要 爱自由的人，但是这么爱自由的一个人，在童年的时候其实是学古典音乐的，让人感觉说，哎，还蛮吃惊的。所以小的时候学的乐器是 钢琴。 嗯 嗯， 一直学到多长时间？ 嗯，上大学吧，20岁吧。但是我学得很晚，我十来岁才开始学钢琴。 这是爸爸妈妈要求的，还是自己感兴趣？ 还是自己感兴趣吧。 哇，那这样要好一些。 对对对，这样会 好一些。小琴童被打，请看小琴童被打。 是真的，就小时候被爸妈逼着练琴， 所以你应该很小吧那个时候。 对，所以就是我觉得，如果是自己喜欢的话，就完全不一样的体验了。 对，不太一样。 是， 而且我学琴，就是我识谱很慢，照理说科班生那个试奏能力很强， 对， 看着谱就可以弹， 嗯， 但我很差，我喜欢听。 到大学的时候也是这样， 对，我就喜欢听了之后，就很多情况下都是听到弹，所以我就会比较活一点，就不会说是看着谱子这么弹。 哎，我也发现了，就是你让我记谱子，我永远背不出来， 嗯， 但是你让我听一遍的话，我大概知道 是的， 我到哪 的 时候不准，我就会找那个比较准的音序。 嗯， 哎呀，所以说我是不是也有一个 有 是 适合去做过一过自己的音乐生 活。其实音乐就是听觉的艺术嘛。 嗯，是。那其实今天陈敏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哈，大家如果正在观看我们视频直播的话，又看到我们其实有个题目叫做新女性主义， 嗯， 你如何定义这个词呢？ 首先是我觉得是一个有独立思考能力。 对，一定是独立这个词是第一位的， 嗯，对，独立思考。 有的时候我们老说啊，你很 fashion， 你很时尚，你很什么，就是那个风格，就是自己的风格，一定是你做什么事情才能真正的体现到，不是说你买了什么衣服，化了什么妆，剪了什么头发，一切都是你的行动来塑造了你整个人的情况。我觉得是这样。 嗯，那你可以说自己是新女性主义的独立音乐人，是指在音乐当中也有写一些关于女性方面的反应的。 嗯，这个新女性主义独立音乐人，我觉得 我自己的概念就是我不会去完全去迎合商业的， 嗯， 要求 也没有太多别人的痕迹， 没有别人的痕迹， 嗯， 对，就我的歌，别人会说，嗯，这像谁呢？就会想说，哎，这像谁呢？我说你想不出来就对了，我就是要一定要不像谁， 我就是我， 我过好我自己就好了，因为别人已经有别人在过了， 对 对 对， 就是还有的人说你为什么不写一点那种情歌？ 嗯， 因为那种 传唱度很高， 那种很容易 火起来， 有感同身受， 对对对。 嗯， 这种很容易，对，有收益。但是我想说的是，那既然这么多人在做，也不差我一个呀，不需要我多一个。 哎，这个想法就感觉很特殊。 对，总点 那么多人 总得做点不一样的。 对， 但其实大家如果现在正在观看我们视频直播的话，会发现啊，陈敏其实长相算甜美的类型，但你可能想象不到他自己组乐队，而且自己做主唱， 还有键盘。 对对对对，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做乐队的这个经历吧，因为当时好像也带着乐队去办过个人专场演唱会，嗯，包括也参与一些演出等等的。 对，我就包括我自己现在歌的整个的编曲，我还是没有进入到说一个商业的那个编曲模式， 嗯， 还是一个很乐队化的，因为我听太多的摇滚乐， 嗯， 所以就对那个东西，我觉得摇滚乐对我最大的就是像一个思想启蒙，他有的时候就会觉得说你在一个特别，怎么说，有点迷茫的时候，就会点醒你一下，就是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摇滚乐就是一个精神的一个兴奋剂， 嗯， 那种感觉。所以我就是觉得创作，然后自己来编配自己的乐队，这种整个过程就会让我觉得很兴奋，很有趣。对， 是在我们的活力酒吧的直播平台上，清新 boy 他问他说：“陈敏会唱广东话歌吗？”很少唱，哎， 啊，很少唱。 这个 cue 的也是猝不及防。 广东话歌可能唱，会唱 英文歌， 英文歌多一些。 其实也可以，就是 这么听着来学倒是没问题，但是很少唱，确实是很少唱， 不太标准。 在你身边露水云没陪君，对吗？ 不 知道， 还差不多 okay 的 是吗 ？OK 的， 是。其实今天陈敏来到节目当中哈、啊，也跟大家分享了一下自己的私藏歌单。我们会想要了解说这样的一位哎具有独立精神的女性，她自己喜欢的歌曲是什么样的呢？第一首推荐的也是一个非常具有独立精神的，是朴树的《生如夏花》。那喜欢这首歌是很早以前就很喜欢，还是说有什么特殊的情节在？ 首先他朴树其实在那个期间的歌都非常感人，因为他这个歌是让你觉得那个生命的那种热情， 是 生如夏花， 对， 死如什么死如秋叶静美， 是 生如夏花 绚 烂，对对对、 突然一下我也被问懵了 对，所以就是他那种你感觉他的心事其实是一种热烈很尖锐，就是一下子就直指到你的那个身上，就感觉很热情那种。包括他前面的那个 percussion 就是那个手鼓，是那种非洲的那种很宽阔， 就一下子就把你带入到歌曲的情境当中， 对对对，很宽阔很热烈， 是 很难得，我觉得中文歌里面有这样的歌。 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首《生如夏花》，进入陈敏的音乐世界。 人间我为他而狂野，我是 我们节目的朋友会发现，两天前的时候也与一位嘉宾来到节目当中推荐了这首《生如夏花》哈， 是的， 而且特别巧的是今年在六月份我们北京青年广播开播的时候也有我们直接的主题就定作为 生如夏花， 因为是声音的、 这是比较巧，我真的不知道 巧合在一起了、然后你喜欢的今天给我们推荐的第二位的歌手也是非常怎么讲歌唱界的一股清流，而且他自己翻唱的这首歌曲、其实当时是在电视舞台上被大家熟知的，但是 对、 唱哭了好多的人，父亲写的散文诗，这是李健的作品。 对对对，他这个是一个非常跨度大的一个时代的一个描写一样，就像他虽然说是写的一个家人，一个父亲的感受，一个父亲的日记， 是， 但是他从80年代中国的那个生活的一个状态到他现在，我觉得就是把那种，而且把那种父亲的父爱能写得丝丝入扣， 其实一代人的记忆。 没错没错， 我就记得当时有一句歌词是，可是你已经老得像一张旧报纸， 旧报纸， 哎，就这三个字一下子就揉碎了心的那种感觉。我们来听听李健父亲写的散文诗。 明天我要去邻居家，在街点钱，孩子哭了一整天啊，闹着要吃饼干，蓝色的迪卡上衣通往心里钻，蹲在池塘边上狠狠给了自己两拳，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这是他的青春留下来的散文诗，多年以后我看着泪流不止，我的父亲已经老得像一个影子， 这是李健的父亲写的散文诗，也是今天做客挑战新歌声的音乐爱好者陈敏给大家推荐的第二首歌曲。第三首歌曲哦，真的是你的风格，我觉得这三首歌曲基本上可以勾勒出你一个音乐的脉络。 是， 全是男歌手，但是也是非常经典的罗大佑的《野百合也有春天》。 对，这首歌就是圣经故事里面说野百合，说我忘了那叫什么名字，就说他最后他的那个人的财富和他的身上的衣服也不及一朵野地里的百合盛开的绚烂，就是说一个人他 所追求的就是生命的真谛，不是说今天吃什么穿什么，最后你要怎么样，所以他就把用这个野百合来象征一个生命力，生命力的强大。 你就会发现我们听歌可能听旋律听歌词，但陈敏听歌听的是 我感觉我以前好肤浅 历史 是 配器 对 感觉 是没错。 但罗大佑这个版本就他的声音很多人不认可嘛， 嗯， 我还蛮喜欢的， 但是因为 有沧桑感， 因为他的在唱的时候他脑子里面是有东西，他表达出来就是 你听的时候也有那种画面感， 语气里面。但很多歌手他可能唱的时候就唱过就过了。 对，要点名表扬一下我们活力酒吧直播间的朋友们哈，真的也都是行家。菜菜大王他说了，这都是丰满的灵魂啊，感情满满的。 是。 然后他也说自己非常喜欢罗大佑的声音，也希望更多来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活力酒吧的直播间的朋友可以点击关注或者分享，让更多人听到今天做客我们挑战新歌声的独立音乐人陈敏的音乐故事。如夏花，父亲写的散文诗《野百合也有春天》，这是今天我们的音乐爱好者陈敏做客挑战新歌声分享给大家的他自己的私人歌单。同样呢，因为我们是一个音视频同步直播的融媒体平台，所以今天其实陈敏也有一个自己非常喜欢的 MV 的作品想要推荐给大家，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吧。 对，这首歌因为我还是很喜欢画，就是而且我自己家里面买了一个那个戴黑帽子的男人，就是有个苹果在这里，我买了一个原版画就放在我的工作室。 原版 那不是那个叫原作版画 哦，原作版画 它不是真的 不是太贵。现在 我有点吓一跳，原版 土豪不是它只是一个原作版画，但是它的那个因为印刷很好嘛，就是还不错，就看上去质感还不错。就有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它给我一个灵感，就是说好像说那幅画也是给乔布斯灵感的，就图灵的那个苹果吧，好像 是 这样的， 对对对， 好像是那幅画， 是 对，所以我就当时看到这个 MV 的时候，我就，但是它里面还有太多， 里面很多画， 太多太多画，我就被这个叫什么什么人帅， 廖人帅，是台湾很有名的一个 MV 的导演， 对对对，被他的创意真的深深的震撼到了， 是号称砸了400万的这个 MV 哈， 400万是吗？ 对，后来 也是获得了很多奖。 对，后来发现真的是物超所值的一个砸钱砸对了， 是 特别特别对。 我们来感受一下这个 MV 的画风，这就是来自张靓颖的《Dust My Shoulders Off》，而且张靓颖在当中其实自己也牺牲很大，扮成了各种各样名画当中的形象。 Just had a bad day. Had car trouble on the highway. Stupid boss don't like me. Spill hot coffee on my blue jeans. No money, it ain't funny, but it's too sunny outside. So I keep smiling, I won't start whining. I just keep living my life. Can't keep me down, me down. It's only temporary. Can't make me frown, me frown. So I ain't even worried. The world keeps spinning. Life goes on and on. I won't cry for long. Won't cry for long, long, long. Still be winning. Things are going wrong. I turn on my favorite song. And that's my shoulder. That's my shoulder song. That's my shoulder song. That's my shoulder song. Don't worry about nothing. Just stop it. Find your girlfriend. Your boyfriend left you. But the party's going on. 与你分开的第365天， 婚写歌的第100天，我每天都会把它发到网上，你听到了吗？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2挑战 下过雨，在空气里还有着泥土的气息。那一条街 分开的第365天，你的故事有我们在听。有故事的好同学，今天来到挑战新歌声当中分享自己音乐故事的是独立音乐人陈敏。他带来的这首有故事的歌一听名字就好喜欢，我跟杨帅刚刚想争着 我们说我们要抢这个歌名 这个歌的名字叫做诺贝尔孤单奖， 是 哇，一听就超级有故事。不过我们还是先来听听歌，让陈敏给我们带来这一首自己的原创作品，再来看一看都有谁想要得这个诺贝尔孤单奖呢？ 快来认领 73亿人提名的奖。 不准远离，别信誓旦旦忽略热情的半衰期，找一段天生同感缺失的双螺旋体，爱的逻辑是两个九度的博弈，猜来猜去让谁会轻易牺牲自己，分开也不是一种何必人道主义。诺贝尔孤单奖，他一个人鼓掌，什么故事要讲，对劳尔弥真的赞赏他的胜利，在梦幻现实里，宿命是否能抵挡意识流的侵袭，何必要弯来绕去纠葛绝对真理。 获得诺贝尔孤单奖的朋友们现在开始提名了， 大概全球有73亿人左右吧，很多人应该都可以获得提名。是陈敏当时是自己想要被提名吗？为什么有这样一个创意诺贝尔孤单奖？ 我觉得孤单这个事情就是人生下来就要面对的，就要面对的一件事情， 必修课。 对对对，就想到这一个主题。 今天跟我们分享了这一首自己的原创音乐诺贝尔孤单奖，但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今天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最后呢，因为陈敏也是做音乐人嘛，来到我们的电台当中来 K 歌，跟大家小小分享一下自己的感受吧。 我真的是第一次做这么隆重的直播， 隆重， 真的很隆重，就是有专业的这个麦 灯光 的 设备。 我以前直播都是拿手机直播过一次，然后就觉得就特别开心能 到 这里来。 提到隆重我都不好意思是，也感谢今天在我们活力酒吧正在观看我们视频直播跟我们互动以及发来666和小礼物的朋友们，也希望大家可以持续关注，每天下午18点都跟我们相约在这里。我是静瑜， 我是杨帅， 也再次感谢陈敏今天做客挑战新歌声，也希望更多有才华的音乐爱好者都可以来到我们北京青年广播展示自己。接下来您将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青年广播继续为您送上的今晚有戏。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还是要把陈敏原创的这首《北京 City》送给大家。晚高峰的时候开着车，看着车灯亮起，希望您听着这首歌曲心情不会太堵。 谢谢。 一时太久了，城市第一次相逢，记得时钟，心动的信号，在古老的街口。